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这个嘉宾呢，他是从医生到现在发展成一个眼科集团的董事长，先从医后从商。他的眼科医疗集团现在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态势？那么为什么会取得约印医疗基金的投资？为大家介绍到场的两位嘉宾，梅尔木眼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叶子龙叶院长，您好。 你好，大家好。 约印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熊水柔，熊总您好。 你好，大家好。 从医生到眼科集团董事长，先医后商，如何在救治病人与盈利之间找到平衡？民营眼科如何差异化竞争？又为何青睐培训和公益事业？我国眼科医疗服务需求空间大，市场发展呈现怎样的态势？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梅尔木眼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叶子龙、约印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熊水柔，跟您聊聊梅尔木的坚守与创新。梅尔木眼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叶子龙，北京梅尔木医院院长，美国眼科学会会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委员会委员，白内障和眼内屈光手术专家，拥有近10万例白内障手术成功经验，累计培养眼科医生2000多人，率先在我国开展高度近视 ICL 及晶体置换术、多焦晶体植入术的开展，开创了白内障手术的全新时代。梅尔木集团创立于1988年，是中国优秀的医疗连锁机构。截止2017年，集团已于北京、河北等地建立了10家直营医院，以及在山东、内蒙古等全国多个省份建立旗下10多家眼科分院，年门诊量超过数10万人次，每年接收来自北京、广东、四川、天津等地近万转院而来的疑难杂症患者。约印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熊水柔，北京大学管理学学士，北京邮电大学工程硕士，3次创业经历，8年医疗行业运营经验，超过18年互联网行业经验。加盟约印医疗基金之前，为啄木鸟医生 CEO、 超级疫苗表创始人。熊水柔先生在互联网医疗、医疗大数据、医疗人工智能、智能医疗器械等方面有着深刻的研究，其同时为和君医药医疗健康沙龙创始人、互联网思维独孤九剑联合作者等。约印医疗基金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机构，由医疗健康行业、 和风险投资领域的资深人士组建。2017-2018年度被多家专业媒体评为医疗健康领域最佳投资机构。投资案例包括泛生子基因、梅尔木眼科、开普影像、健康界等项目。 梅尔木现在在北京的医疗机构还是比较多的哈，有好几个点。 对，我们有在北京有6家医院。 嗯， 昌平、通州、朝阳、海淀。 嗯，所以大家可能会日常生活中哈看到或者是去过梅尔木，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叶子龙医生或者叶子龙院长的熟悉，可能还是从天津卫视上非你莫属的那个节目，您是评委，而做了很多届的评委了。 对。非你莫属是一档求职类的节目。 嗯， 从一开始创办呢，我就是招聘的算是企业家吧。这个栏目还这个节目还是做得蛮成功的。一开始第一个主持人是张绍刚， 嗯， 第二个主持人是黄建祥， 嗯， 现在这主持人呢是涂磊， 嗯啊，您把他们熬走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您作为嘉宾也一直在啊。 对，我一直在，但是 铁杆嘉宾 他、嗯、对，因为这么多年、嗯、非你莫属里边。真正的是做医疗的，创办医院、经营医院、管理医院，我是唯一的一个， 有不可替代性、 啊、集医生、创业者和管理者于一身、啊 嗯、 但是呢，我作为一个院长，一般来讲不太容易引起这个话题，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大红大紫又没绯闻也没事件啊，我还是真是很用心的去招聘，而且还招聘了不少人、 哦、 啊，有些人现在被我们重用 啊， 反、哦、有些人才还是不错的。 嗯嗯，所以那确实是成为了一个您来发现人才，然后完善您的队伍。 对对，其实我跟很多人老问我说，你做非你莫属是不是导演提前都弄好了？其实什么都没弄好。就首先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选手是谁。 哦、 我们都不知道，而且现场也没有什么指导你，就是很自然的、一切的发生都是现场的，所以说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 它、真的是一个临场发挥、而不是照着剧本去表演。 所以说这个节目确实是有一定的戏剧性、再加上主持人的串场啊，主持人的总结啊。 那您做电视节目的经验是很丰富了哈，从最早在2010年央视在专访的时候是这么评价您的，说您是一个眼科医生，在手术中拿着那些袖针小武器，在人的眼球上穿针引线，凿洞开口，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游走。 黑暗与光明之间的游走竟然如此轻松、好像眼睛上的芭蕾、这个点在这儿。 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您的眼科的专业技术， 应该说是作为一个手术医生的一个最高评价吧。我们做手术，我们就讲究是艺术感，真正的手术的做到一定阶段以后呢，就是要艺术感。当医生哈、他有几个阶段，一开始有个阶段呢是叫我们叫同理心，患者哭我也哭，家属哭我也哭，尤其你没救活就觉得特别遗憾，或者你没看好你也难受，就一开始这个阶段同理心嘛，就是这种感情的投入，但是做到一段时间慢慢就升华了，因为医生，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 对， 所以医生呢，在人文关怀有同理心的基础上，还要加上什么呢？就客观的评估，就我们叫科学性。啊，就科学性，加上科学。这时候呢，我们讲究的匠人精神。啊，就是医生这个阶段呢，就是医生一个高速成长的阶段。这成长呢，一般来讲都要10年以上。我工作30年了，将近30年了。我90年上班，那我做了将近10万例手术。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匠人精神的一个体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匠的熬成的过程，是熬成了匠，而不是熬成了匠户，是真正熬成了巨匠、工匠。所以说你看那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切割钻石的那个人，他就是匠。所以他切割的钻石，一块钻石可能就值100万。你生手帮一刀下去切割的钻石可能就值几万，他切就是几百万，这就是匠，就是他精神。手表也是这样，同样看时间，那一块手表也可以几百，也可以几百万啊，这就是匠。我们手术也是一样，越做越精，真正到了一定境界，最高境界的时候呢，他就是真正艺术。我觉得这个医生他既有同理心，就是有爱有责任感，又有 对技术的这种追求、 嗯、 又有技术成熟，换句话又有一种科学性。 嗯， 第三个呢，到艺术性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能感觉到术者在手术过程中的美。你一定听说过说，哎，那个、哎、优秀的那个医生，那手术室里要放音乐， 自如流畅， 我们就轻松自如，对，轻松自如。就跟你看，你开车也是这样，很熟练的这个超车变道， 嗯、 熟练的踩刹车的时候， 听广播也没问题。 对，听广播，边听广播也不会影响你踩刹车。那我们做手术呢，真正的熟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他就是一个钢琴家，就是一个舞蹈家。优秀的有手术医生，一定是对艺术是有强烈的追求的， 嗯、 啊，他是追求艺术的、 嗯。 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手术医生大部分都喜欢音乐，喜欢绘画。他是，我觉得他是相通的。一个手术医生最终是追求他的艺术性、 哦、 啊，是这样。 您让我想起那么一句话，你说科学是始于哲学，终于艺术，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艺术是最高追求，不管是您说唯一者的一个同理心呀、啊嗯， 同本心，对科学性、艺术性，我觉得都有了，哦、我觉得才是好医生。 嗯， 又要有爱，有责任感， 嗯、 又要有严谨的科学精神， 嗯， 还要有。艺术的魅力。 其实您不只是个好医生，嗯，从熊总您来看，为什么会选择投资梅尔默？不会觉得叶院长的爱好经历太丰富了吗？又要做手术，追求手术的艺术性，还要录电视节目，还要做医院管理，这些能兼顾吗？你们在做尽调的时候怎么考虑的？ 对，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首先呢，叶院长呢，他是一个医生出身。因为我们院医疗基金呢是专门投医疗的，我们都知道哈，医疗还是蛮特殊的，医疗非常非常强调治病救人，院院长这个爱我们是非常认同的，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放心啊。同时更为难得的是呢，院院长呢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也看了蛮多这个出来很好的医生，很好的科学家，很优秀的科学家，但是还是蛮难的，就是你同时要成为科学家， 嗯， 或者说医生，你同时要成为一个企业家，这是非常有挑战的。 对， 我相信这个叶院长也是因为有这么好的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啊，以及跟他自身的一个努力分不开的，在他身上你可以强烈的看到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激情，充满了这个领导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仅仅是一个医生，仅仅是一个院长，然后后面要成为一个企业家，这也是三个看这个领导人的三个境界。 嗯， 是医生的话，你可以把手术，可以把病人，可以把质量做好，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是院长的话，你可以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做，你还可以，因为医院是蛮复杂的 嗯嗯 啊，蛮复杂的一个体系， 嗯， 这个门槛非常高。 医教研，嗯， 对，医教研你都要做，因为我们梅尔默也是这个北京大学的医学的教学基地， 嗯， 啊，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教学临床这个质量都非常好。而且我们梅尔默啊也是华北地区，它这个整个医疗质量跟这个医疗的难度，在眼科领域我们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很多做不了的手术到其他医院我们梅尔默可以做、 嗯、 啊，然后第三呢这个领导力，梅尔默眼科它做的不是一家医院，是做的是一个连锁集团啊，你现在我们在华北已经有一个连锁集团， 嗯， 所以呢在院长身上以及院长这个整个团队身上，我们是看到了这个非常难得的啊，非常有竞争力的这个能力， 嗯， 啊，再加上我们对眼科这个领域的看好啊，因为我们知道行业也有一句话叫金眼科， 嗯、 啊，后面巴拉巴拉巴拉，对吧？ 那叶院长，2017年的时候，您是受邀作为北大120年120人的校友百人会的沙龙嘉宾，在母校跟学弟学妹们分享您的经验和人生智慧哈。有没有校友给您提出比较尖锐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梅尔默眼科服务哪一部分人群？它既然是个民营医疗，还是能坚持您的一份公益心呢？还是说它是高端医疗啊？ 其实这个，那我自己呢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其实这种讲课的过程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每个学生呢，他听的内容不一样。 嗯。 有的人呢就想听你如何创业的，有的人呢就想听你如何行医的，有的人呢还想来你这儿找份工作，说每人的目的不一样。啊，比如刚才你讲了说，哎，那我们医院是什么性质？其实，在我心目中，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同仁医院工作过很多年了，工作过十几年。 嗯， 那同仁医院是中国最好的眼科。 嗯， 那我从同仁医院后来出来创业，做自己的眼科医院。但是我总的感觉呢，我不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有什么区别，啊，我不觉得有区别。我在同仁医院的时候，我是医生。 我在我自己的医院里边，我还是医生。 嗯， 我觉得我做医生没区别。 嗯， 那我服务的人群呢，我认为也没区别。为什么呢？我在同仁院看的病人，我在同仁院去服务的这些患者，是他来挂号看病的，啊，他们来源于全国各地。那我们现在在北京就有六家医院，我们看的患者呢，也是来源于全国各地。 嗯， 那收费这一块呢，我们的收费，因为我们是医保定点医院，我们的收费是按照医保的那个大红本上的收费的条目来收费的。 嗯， 所以说我们跟同仁院收费没区别。 哦， 啊，就没什么区别。所以我是私立医院没错，私立医院呢并不一定就是一种高端的。 昂贵的 不一定是这样。啊，其实我走出了同仁，我来做医院呢，啊，只是呢做了一个我心目中的医院。 嗯。 啊，但是呢很多地方呢我要向公家医院学习。 嗯。 当然有很多地方呢是公家医院做不到的。 嗯。 比如说我们特别强调服务。啊，我们强调服务的话呢，我们特别强调患者的这种客户体验。这些东西呢是在公立医院里面特别难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公立医院的患者太多了。 嗯。 他不一上午我们就要看40个病人的话，那你每个人就几分钟。 嗯。 那你这个就很难。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医院里边呢，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患者量，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服务。比如说我是搞白内障这个专业的。 嗯。 你要在我们医院要做白内障的话，今天来了2个小时所有检查都查完。啊，就不用预约。啊，不用他说 B 超约到礼拜三 ,IOMAS 就好多检查，这个礼拜几大部分医院就不太可能当天把所有检查都查完。嗯。你要抽完血什么3天以后看结果，我们不是。 嗯。 因为我们患者量没那么大，所以我们2个小时所有都查完。今天查完明天手术，后天就出院了。 嗯。嗯， 就是它很快， 所以对于患者来说， 啊，对对， 是更快捷。 对，我很，而且很多病呢还不需要住院， 哦， 就是今天查完，明天比如说做近视眼 手术， 比如你要做近视眼，哦，你今天都查完，明天做完之后就没事了。 对， 很多人做完手术自己开车回去，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我们会给患者，我们叫顾客了，就是我们会给顾客提供更为便捷的， 嗯， 更为深化的服务。 嗯， 这个是我们民营医院的优势。 嗯嗯。 所以有些人会误解民营医院，觉得民营医院是不是收费高。 嗯。 啊，民营医院是不是啊在骗人，是不是这个过度医疗。 嗯。 其实这个完全没必要担心，就是坚持向公立医院学习它的公益性。 嗯。 啊，向公立医院学习公立医院优点。那我们有一些私立医院有一些个独特的优点呢。比如说我们有些手术那还便宜呢，还更便宜。甚至有一些贫困的患者我们当时就给打折。上次这是真实的故事，就是一家子一个男人带着一家子，他太太跟俩孩子全是白内障，遗传性的。 哦， 关键是那俩孩子白内障还特重，哎呀，眼睛也特别难做，反正是 天生的幼年的白内障。 哎，后来我 严重。 嗯，那俩孩子我们就给那俩孩子治完以后呢，我就问他母亲，就是说你这个眼睛要不要治啊。他说哎呀，我就给俩孩子治的费老大劲了，我的眼睛就不治了。我一看他眼睛，我说你真应该治。我说你现在工作吗？我说工作呀，我给人熨衣服，我一天还能挣100块钱。我说你做吧，你做完之后让你一天能挣200-300。后来我就给他全免费做的。 啊， 哦，啊，给他全免费了。我就跟那男的说，我说哎呦，我说你这样男人真不错。 嗯， 我说你能承担起一个家庭来，我觉得你就是个好男人。我说我也帮不到你什么，我说我给你媳妇呢，双眼免费做完之后。反正术前才不到0.1的视力，后来做完以后俩眼都0.5的视力，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啊。就是这个母亲一旦看见了，实际上我们解放了一个劳动力， 对， 而且呢，实际上间接的帮助了他的孩子。所以说，你看，这就是私立医院的好处啊。 就你做得了主， 哦，对对对， 你想免就免了。 啊，对，我就说了就算了。 你在同仁的时候没有这个权利。 嗯，对，同仁也每年做很多公益，但是呢，他不可能说，我一看这穷，我就给你免了吧。 嗯。 这在公立医院，他有收费条例，他很难就是医生自己做决定，对，他得要申报或者想办法，就是。 那是因为您现在是叶院长吗？梅尔穆是你说了算吗？那 但是我们每家医院的院长实际上都有这个权利， 对，这权利 啊，都有这个权利，他可以，他这个我们这点还是做得很好的， 啊， 所以我们每年也做大量的公益，是这样。 你说您这个美尔木收费呢，要不然就是跟公立医院齐平，甚至有的比公立医院还便宜。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患者又没有公立医院多， 有的是齐，不，有的齐平，有的还稍低，但也有的还高呢。 啊，有的 啊，就还有高的呢。比如说有些个病特别难治的，特别难治的呢，特别复杂的疾病，他在公立医院本来收费就不合理。 对 对 这么，因为在公立医院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复杂的也不能收特别贵， 嗯 啊，就是但是这样，对对对，但所以呢，它会有限价，所以说在我们医院呢，我觉得这个病呢特别复杂，专家花的时间也多，我们可以把教员调出来，但是我们所以说你看在我们医院那个价格体系里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呢会高一些，有的呢低一些，大部分跟公家医院接近，反正比如说做白内障，白内障我们几乎跟公家医院是一样的，而白内障手术呢占我们整个手术量的大概50%，所以你看这就是一样的，比如说特别复杂的眼底手术啊，可能会高一点，高也不高太多，大概10%-20%的样子，高一部分，像我们近视眼手术比公立医院还低几千块钱呢，但是我们的设备可是最好的设备。 对呀，那你这个怎么能保证盈亏平衡啊？公立医院那个价格，公立医院还亏，每年还亏好多钱呢。 这个就是刚才，所以说你刚才你问 熊总，对啊， 所以你问熊总，那我们能保证 看你们财务报表怎么回事？ 对，像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企业还能盈利呢？其实这里边呢，这里就牵扯到管理问题了。 管理问题 啊，管理就是说你如何提高你的效率，如何降低成本， 对， 如何增加你的工作量，增加营收。这些东西呢都是整个的经营管理过程，实际上呢通过刚才调整你的营收啊，增加营收，降低成本，然后提高效率，最终呢 连锁化 啊，对， 能够降低整个的这个， 比如说 供应链 成本哈， 对，也就是连锁医院以后呢它又有一些成本又同时降低了，所以说通过各种方法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整个来运营起来呢比公立医院的运营成本还要低一些啊，是这样。 熊总看到的美尔木的财务报表是这样 对 比。 我们还是就像刚才叶院长说的这个啊，这个问题我们在进调的时候也发现哈，真的这个患者是非常感激，当他把这个纱布啊解开的那个时候，那真是我们能看到很多老人哈，这个表情非常非常激动。所以呢，叶院长是用他的这个自己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在打造一家贴近老百姓而且技术质量非常好的一家医院。当然同时呢，就像叶院长说的，他在管理上记住一个企业家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个医生，是一个企业家，他能够在效率上，能够在这个成本上，能够在连锁，包括我们连锁化上，在这个经营上能够下功夫，那我们的企业啊成为一个非常良性发展的一个企业。 对，就是关于这种成本控制这一块呢，现在其实整个社会发展到今天呢，很多的服务都社会化了，社会化以后呢实际上成本就降低了， 你不需要 比如说 医院办成大社会， 比如说我们的保洁我们交给保洁公司比如说我们的鲜花的租摆，像我们医院你要去过的话你会觉得很漂亮，为什么呢？我们要求是四季常青，四季有花，这么高的要求，如果你要是自己做的话，你得有一个园丁的队伍。那我们交给租摆公司呢，那租摆公司做的就是我觉得成本很低，比如说我们一个一平米的租摆大概1-2块钱，一个月下来它几千块钱，4-5千块钱，你想想你要养你一个园丁都养不了，都养不起啊。比如说餐饮都是交给专业，那我们不要食堂。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以后呢，实际上很多这个项目的成本会逐渐降低。那我们呢就做我们只做我们擅长的事情，就把病看好。比如说我们所有的那个床单被褥的清洗，因为每天必须清洗，消毒清洗，那要求很高，医院的要求是 医疗标准 也要求最高的了，那是专门有这种清洗的公司。不光为你一家，他为很多家医院服务啊，他的业务量呢也容易饱和，他也挣到钱了，我们实际上是节约了成本。企业呢在运营过程中你会发现正与亏就在那么一念间，真的是这样，就在一念之间。 怎么叫一念之间？ 真是一念 之间，这个决策当然您需要很快做决策。 为什么叫一念之间呢？比如说比如说我们有的医生有的经营的院长特别要面子，我们装修医院的时候稍微漂亮一点 成本 就贵了100万， 那两百平方它是按面积算的，你一平米多几十，那全下来就多少多少钱。比如说我们买设备，那你买设备你很用心的去砍价，跟你不用心去砍价，那可能就差10万。那你一台设备差10万，那你那么多设备呢，就是一念之间。所以说一个好的经营者可能有1000万能干3000万的事儿。 嗯，资金流转。 一个不好的经营者给你5000万也就达到2000万的效果。你做每件事情都要想到我的成本。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省点那省点，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能省的，就品质不能省。 嗯， 不能因为你的节约而让品质下降。当我们更严格的去控制你的财务，去把控你的库存， 嗯， 更严格的去做的时候，你的品质更高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比如说你进的所有的耗材，一次进半年的吧，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 嗯， 你弄一箱苹果吃，越吃越烂， 嗯， 然后呢，老想把那烂的先吃了， 嗯，结果吃的全是烂的。 哎，对，等那个吃这完一箱都没吃到好苹果，你还不如你呢勤快点，我每天买俩新鲜的吃， 嗯， 明天我再买俩新鲜的吃，反正我老买那新鲜的，啊，你不好我可以不买嘛。 对， 其实我们在医院管理里边面临同样问题， 嗯， 你库存的管理的好，你要求的严，你在乎成本，那我们就不往里投入太多资金，这样的话呢，你用的产品总是最好的。所以说你给你的顾客，你的患者，他得到的那个药和他那个耗材总是最好的，总是最新鲜的，最先进的，永远不会过期的。 叶院长的情怀和他的商人头脑以及企业家的精神还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创业的理念？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跟大家继续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 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为大家介绍到场的两位嘉宾：美尔木眼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叶子龙叶院长，约印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熊水柔。 从医生到眼科集团董事长，先医后商，如何在救治病人与盈利之间找到平衡？民营眼科如何差异化竞争？又为何青睐培训和公益事业？我国眼科医疗服务需求空间大，市场发展呈现怎样的态势？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美尔木眼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叶子龙，约印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熊水柔，跟您聊聊美尔木的坚守与创新。 节目的上半段，叶院长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医生的成长，以及如何管理一家民营医疗机构，让它实现盈利，这需要非常精细化的管理。您说要当一个好医生，做一家好医院，衡量好医院的标准是怎样的呢？ 这我们医院，我们医院，你也是个企业呀，你每天面对你的顾客，你的患者，你怎么能让他满意？所以我们客户体验就非常重要。 嗯， 所以你的企业经营的越好，你的顾客越满意，你越有可能盈利。所以你看我们的桌子角啊都会有保护。就是你想的越细致，你说这是不是管理？这就是管理，千万不要以为管理是什么大道理，管理就是让顾客爽。什么叫管理？管理就是让顾客爽。 嗯， 顾客来我觉得特别好，他是不是节省了时间？ 嗯， 在那等一天都没看上病，那还能爽吗？我来了就能看上，我约了就能看上，我想找哪个专家就能找到，节约时间。 嗯， 这是顾客第一个需求。就是快。 对， 我们的患者的第二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高品质，还得要好。 嗯， 所以这种好包括你的服务好不好，你的专家的水平好不好，你用的设备是不是最顶级的设备，用的设备是不是好设备。所以说好高品质就是患者对我们的第二个要求。 嗯， 第三个要求呢就是不要太贵。 嗯， 所以他会评估我前面这两个要求又快又好，哎，我拿这钱，我花这个钱值不值？你说了，我做一个白内障，又快又好，你说我8000块钱，我觉得可以。 嗯， 那你说我8万，那我就要考虑了。 嗯， 我是不是换一个地儿？ 嗯， 对，他也在评估啊。 对， 我们要让顾客感觉到又快，品质又高，还觉得就挺值的。 嗯， 啊，所以就这三项呢，一定是结合起来来算，所以这个顾客才会满意。所以你到我们医院，你会觉得我们那儿病人特别多， 一会儿我给你看张照片，你知道哇，那病人特别，那是真的多。 嗯 啊，我昨天我上班的时候，真的我往里边走的时候，我这么说，我说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我是大夫，我得给你们看病，我挤不进去。 那这怎么跟公立医院？您刚才说公立医院可能因为患者太多，然后 就对，但是我们效率高啊，我们效率高啊。 啊，那效率高也不是说你排半天队，然后三分钟把患者打发掉吧？不是这种效率高吧？ 不是，我给你举一个例子，白内障术前检查， 嗯， 啊，我们要求不管今天做到几点，今天必须都查完，所以我们有的人做到晚上8点他也做。 啊、哦，就是患者如果今天来了， 我保证今天给你查完。 嗯， 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患者都是老年人啊。 嗯， 老年人 去一趟不容易， 孩子请一天假不容易。 那是 老年人时间有的是，都孩子没时间呀、啊。这个你得理解啊，孩子没时间。你看你也是啊，你说跟请两天假陪父母看病，就是时间特别紧张，尤其是很多事业有成的年轻人啊，就不是说人不孝顺， 嗯， 确实不容易请个假，所以他就说，哎呀，我好不容易请天假，能不能？他希望今天把所有事干完， 嗯， 真的是这样，我们很理解他，所以我们就很配合，我们要求今天必须都查完。这个接诊患者从前台的接诊到检查到化验都查完，这一天就全部查完、 嗯、 快的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就查完了、 哦、 是这样。 对，我可以举个例子， 嗯、 啊、因为呢我像我家哈，我妻子哈、嗯、就是这个在我们眉眼目眼科做的这个手术、 嗯、 什么手术呢？ 嗯， 因为我们年轻人呢，这个最容易的就是近视眼。 嗯， 那我妻子呢，这个女孩子嘛，也比较爱美， 嗯、 说一直想做。我说好啊，我说你去我们头的这个眉眼目，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她自己也犹豫啊，因为我们这个也会比较，就像一个消费者去比较， 嗯、 去了问了公立医院，也问了其他眼科医院，最后从价格啊，从这个专家信任程度啊，去做完之后，我妻子是非常满意的。对啊， 所以也认可您的眼光是吗？ 是啊、 投的不错， 他双眼也都1.2、1.5了， 1.2、1.5。他我也问他，我说怎么样啊做的？他也跟我讲，整个团队很重要。 嗯， 就是说虽然有时候人很多哈，但是大家非常第一，大家很微笑，这个很重要。把所有的这个流程，我们叫整个流程就非常非常的完整，而且整个团队的效率非常高。 嗯， 去之前我印象中可能就是去了 两次， 做了个检查， 第一次检查，第二天手术，对， 就完了， 就是第一次查，第二次手术，第三次复查就完了， 对，非常简单。而且后面不是我妻子一个人，我有时候跟院长开玩笑， 嗯， 院长我跟你说一说哈，我们整个家族包括我的亲戚什么表舅表姨孩子都在他那边做手术，小孩做那个 斜视，患者的口碑， 老人白内障， 对对， 然后年轻人做准分子， 嗯， 整个我们一大家族都在这个成为我们眼科的家庭医生。 哎，熊总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患者的口碑可能是一个医院最好的宣传哈，不需要去花钱做广告、 嗯、 哈。再一个是现在戴眼镜的问题，那个覆盖到的年龄段其实特别广， 是 啊、哦，从小孩的这个防近视。到中年人的这个近视解决，以及其实所有人都会得的白内障问题。 你现在说到了这个关于人的一生的眼睛的这种眼睛的从防护到治疗的问题。 嗯， 其实这个听众如果有年轻的家长哈、啊，我们是有这个建议的哈、啊，就是一个小孩从出生， 嗯， 就应该做什么呢？做给一个孩子建立一个眼睛的档案。我们专门有一个说法叫眼睛的健康档案。因为这档案很重要，像每年至少给孩子查一次，你查一次呢，如果你查到一直查到成年，实际上呢，这孩子这个人的这个眼睛的发展情况就全有了。现在我们到高中生的近视发生率都有70%了，所以这么高的近视，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应该从小给他做档案，因为你做档案可不是说给一组数据就完了，因为你每次检查你要跟我们医生就要交流的。实际上我们会跟孩子呢去告诉他一个正确的用眼习惯， 嗯， 这个是需要面对面的跟他讲的。正确的用眼习惯养成以后呢，实际上近视的发生率降低了。换句话说，在你没近视的时候你就应该去查，这样的近视的发生率反而降低了。 嗯， 如果你已经发生了轻度的近视了，也许在我们的干预下呢，哎，近视又好了。 嗯， 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早检查早预防， 嗯， 这点就特别重要。就单给眼睛建一个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十几分钟20分钟。 有的家长会觉得查一个视力很简单，或者学校就查了，或者去 那我们要给眼科做健康体检的话，那可不单单是查视力，做验光，测角膜厚度，测角膜的曲率， 做一个我们有个检查叫 L Master 的检查，还做一个眼底的照相。 嗯， 我们这些数据呢，包括眼轴的长度啊，你每年都有这个数据，每年都有这个数据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就能知道你的眼睛的变化。 嗯， 当你的变化出问题，我们会立即给你建议的。 嗯， 啊，或就是我们叫干预，啊，医生会给你干预的。其实为什么有些国家，近视发生率低呢？其实就是他的眼科的这个参与度高 啊， 就眼科的参与度高 啊，眼科医生 对 参与到这个 就是他的医生 近视眼防控 对 过程中 对那做的好的一定是这样啊，就是他会参与度，他是全社会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是，确实现在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对啊对啊，现在八部委发文就是关于这个近视防控 问 题，对，是发文就是要防，这个是需要学校家长孩子，包括我们，包括政府，包括我们医生，医生医疗这一块，它是一个整体的 综合防控。嗯， 对，必须得全动起来，没有谁能逃得掉的。如果有一方不动，比如说我们都动了，就是孩子自己用眼习惯还不改，那还是不行。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叶院长做美尔木也做了很长时间，但是之前您并不是想轻易接受融资的。 对， 因为您怕被资本绑架 是吗？ 对，因为我总的感觉呢，觉得我是个医生嘛，啊，做一家医院就挺好的了，不接受融资做个百年老店不也挺好的吗？一开始是这么个想法。 嗯，所以您之前是说过这个话的，小而精啊。 对，好多人找我想给我们投资，但是我都是拒绝了，都是拒绝了。但是呢，还是要说的有契机嘛，契机，因为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约印呢，约印的老总呢，那个郑玉芬郑总呢，他哥哥是我的学生，也是个眼科医生，是我学生。啊，因为一个机缘呢，我们就认识了。认识呢，后来我们在一起沟通呢，就是其实郑总跟我做了很多次的沟通，应该最终的说服了我。 嗯， 说服了我呢，他是站在另一个逻辑上去说服了，他会觉得，他是他逻辑是这样的，他说你看，你的技术很好，啊，你的经营管理这个团队啊都很好，而且美尔木这种模式呢也被大家认可。说你想不想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医生参与进来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患者呢，更多的顾客受益。说这个时候靠你鸡生蛋蛋生鸡这种方式呢，说很慢，如果有资本的力量的介入呢，会让你的理想会更快的实现，让这个企业呢更快的发展，更快的复制，这样的话呢，你的连锁化呢进展会更快，那事实上呢也最终也会让应该说让我们这种服务的体系，我们的培训体系呢得以复制，最终呢是让更多的患者享受我们美尔木的这种服务，美尔木的技术。那站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啊。那我如果说我就做一家医院，做百年老店啊，这是一种传统思维啊，甚至做好几代，比如说美国的美奥医院做了150多年，也是世界上顶级的医院，到现在美奥医院也没有做很多的复制，也不做连，他就不连锁化， 对， 我就做大，做得很大，世界上最大最强， 综合， 他做得深，他做得很深。而我们美尔木呢，主要是眼科嘛，眼科这一块呢，我们作为专科医院来讲呢，比较难做到那个美奥那种情况，为什么呢？后来我也想了。当你一个医院做到特别的大的巨无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名气很大，你很棒，但是呢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患者涌向你的医院的时候，其实患者的看病成本提高了。那我们现在呢用这种分散式的连锁式的这种开医院方式呢，实际上患者就医的成本降低了。为什么？因为我把医院呢开到你的身边。 相对来说让患者可以就近， 患者的成本就降低了。实际上的患者成本降低了呢，我们的就诊率也就提高了。你给他提供方便了嘛？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医院呢开到了通州，开到了昌平， 开到了朝阳。啊，当然我们在海淀是我们的基地了，我们在海淀是有三家医院，现在是这样。那我们在河北也有，所以说未来呢，我们大的方向呢，还是要把医院呢开到你的身边来。啊，就是哪有空白呢，填到哪里去，是这样，是这么一个建院的逻辑。 啊，那在经营上也有人说过，医院的规模化，它也会对患者形成一定的分流，所以各个店要实现盈亏平衡，就您新的这些店实现盈亏平衡。 这个我们要分析了，比如像昌平132万人口，没有一家眼科医院。通州156万人口，没有一家眼科医院。而通州作为未来的这个北京市市政府所在地啊，未来的人口呢是计划是在170万左右，170万的一个地区啊，没有一家眼科医院是不正常的啊，所以说我们是填补了它的空白啊，而且我们这几家医院都是三级眼科医院， 三级，这也是我们北京市为数不多的民营的三级眼科医院。 民营三级眼科医院很少， 数一数二的。因为专科医院三级是最高级别。 对对对，三级眼科医院，对。 因为综合医院才会给到三甲的。 对对对。 那么作为一个企业哈，拿了投资，那在过去的这个两年的合作过程中，有没有做医生的情怀跟投资方的利益有发生冲突的时候？ 现在看我们结合的非常好。强调一个没有盈利能力的医院呢，实际上不会是一个高品质的医院啊，说明你的管理不好啊。盈利不是因为狠宰病人，我们的盈利是靠什么？给患者，给我们的顾客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这客户体验刚刚我也说了，你的服务品质，你的医疗品质，你的就我们叫叫做售后的这种体质品质。售后就是你看完了离开医院了，你是不是还要为他服务？啊，你是不是还一直惦记着他？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靠这些呢，实际上你获得了更多的回头客，啊，更多的患者愿意来找你，其实医院呢也就盈利了。所以说，投资跟盈利这件事情，现在看呢是不是矛盾的？千万不要以为一家医院不停的亏损，那才叫公益。我们真的不是这么认为。美国最好的四家医院，梅奥、克利夫兰、麻省总医院、Johns Hopkins 就约翰霍普金斯，他们都盈利。 哦， 啊，你看美国那个梅奥医院，我去过两次梅奥医院，他去年他的销售额110多亿美金，啊，他的利润也十几亿美金呢，利润啊，那美国总统都去那儿体检，就是你做的好啊。哦，你连年亏损的医院你怎么能前进啊？其实一个有盈利的能医院才会有自我建设和自我成长的这个基础，你都不盈利你咋成长啊？你都亏损了谁给你堵那个窟窿啊？ 对， 所以说一个正向的企业一定是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啊，千万不要认为医院挣钱那就挣黑钱，那你要说你住宾馆要挣你钱，那成黑店。那苹果公司挣钱那就是黑店，那你去麦当劳吃饭就是黑店，你去这海底捞吃饭他挣你钱了你就是黑店，那不是。所以真正的好的企业一定是有很好的盈利能力，而这个盈利能力是建立在客户满意的基础上的盈利能力，是这样。 所以熊总，在您去选择医疗界的投资标的的时候，它是不是有这个良性循环的能力？是不是你们？ 当然非常重要。在我们听众里面有创业者哈，或者我们医疗的从业人员的话，这个有一点，正好我也可以从投资人的角度，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看这个企业的一个观点。首先哈，就是比如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赛道，我们叫看赛道，再看团队，对我们的方向一定不要出问题啊。啊，叶院长选的这个方向，我们第一医疗的赛道是非常好的啊，特别在现在这个整个大的经济环境下面，这个医疗是一个抗周期非常强的一个这样一个大的行业，然后国家也在释放很多医改的红利，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细分赛道也选择的非常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看重，眼科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赛道，其实我们现在还在看我们医疗的更多的赛道啊，这个特别是能够解决我们啊，能够解决跟补充。我们现有的医疗的医疗资源跟医疗的质量啊，这个很重要，能够解决跟补充，公立医院能够去补充它，能够满足我们， 能够形成一定的差异化， 一定差异化，能够满足我们解决我们更多的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你光一个人牛也不行啊，你团队要牛啊，你光是医生也不行啊，你要有经营头脑啊，要有这个 不光是科学家也不行，要有这个企业家的精神，或者这个团队要非常完整。 嗯， 啊，因为这个刚才也谈到这个资本的态度啊，其实是这样哈、啊，任现在的企业啊，就是我们就拿苹果来举例吧，苹果它现在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 嗯， 当我们只知道乔布斯跟现在的库克， 嗯， 你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个优秀的投资人在后面做贡献。 啊， 所以现在只要是伟大的公司、成功的企业，都是有投资人在后面，像我们约印呢。啊，是作为一种早期投资人，医疗的，我们专门投医疗啊，早期投资人会稍微相对早一点啊，后面呢还会有更后阶段的 PE 的投资人，大家是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产业链啊，在总体最终的目的是找到最好的企业家，找到最好的技术来解决我们医疗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资本最终是能够助力我们企业进行成长。在我们约印呢有这样一句话叫，我们啊要成为企业家的资本合伙人，要成为我们创业者后面的创业者，逻辑就是这样。做一个企业啊，会特别是做一个这个高速发展的企业，挑战还是蛮大的啊。我相信这个听众也有很多企业家，你能够因为我自己的创业出身，当我们能够做成一个企业，中间会碰到很多困难。这个时候的话，资本像我们资本的话就能够给资金， 嗯， 并且呢能够在我们过程中啊我们一起来创业啊，我们叫帮忙不添乱。这个约印也是这样，约印有个理念叫以言为约啊，相知为印，所以也是希望呢能够找到更多优秀的企业家啊，然后我们能够携手共进， 嗯， 啊，特别在医疗产业里面啊，也这样一个逻辑啊。 那医疗产业也被认为是一个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回报比较慢的产业，所以您来选择做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它是一个财务型的投资，会需要比较快见到回报呢，还是说要跟企业陪跑一定的时间？ 这个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对医疗哈、啊、要有一些耐心啊。这个我们作为我们做医疗的投资的这个专业的投资人啊，我们自己也要尊重这个，也要理解，非常理解医疗的客观规律啊。但是同时呢，有第二个特点，我们医疗啊。是一个非常稳健啊，非常稳健的一个产业，非常充满这个未来、充满希望的一个产业，而且现在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医疗啊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非常稳健。像叶院长现在这个在这个北京，在华北已经形成这么好的影响力哈，啊，他的口碑、他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人才梯队也会越来越好，很稳健，啊，就不会像如果我们整是一个 APP 的话，有可能今天有就明天就没了， 嗯。 没了之后那真是没了啊，这第二个特点。然后第三个特点呢，是我们说的医疗啊还是一个大的概念啊，像约印呢，你不仅仅关注医疗服务，还有医疗器械，还有我们说生物技术、创新药，其实这每一个细分领域的逻辑又不一样了啊，又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这里面就需要一些越来越专业的投资人来针对每一个细分的领域来进行研究，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企业家来学习， 嗯， 啊，我们来帮助企业能够稳健的，啊，得到一个健康的回报， 嗯， 一个持续的回报，啊，这因为也会给整个投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 嗯， 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啊， 对。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以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叶院长，您在37岁的时候离开同仁，离开体制，当时已经做了13年的医生，到现在做了十几年的院长了，您考虑过退休的问题吗？ 这其实这就是我们做私立医院跟公立医院的巨大区别哈。 嗯， 要在我要是在公立医院呢，到65岁退休，可能我们做私立医院呢，到65岁，我们企业的刚爬上了一座高峰，我估计是这样，因为我是从零开始的嘛，因为我去同仁医院，那同仁医院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去那工作，其实你已经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嘛，那我离开了同仁，我从零开始啊。你要这么比的话，你得100多年以后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有知名度的医院。那我们想在短时间内有知名度，那你就得要付出的多嘛。所以说这种付出包括你的品牌建设，包括你的我们叫连锁的这个建设，咱们说俗称就去抢占市场，到给更多的顾客服务，更多的医生医护人员走进我们的企业，就是这个整个大的这种成长过程，可能到我退休年龄的时候，可能才仅仅是到了一个高峰。 所以说 要这么一想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我的人生都在工作，可能我到70岁也在工作。我现在想，我应该为此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因为这些医院都像你的孩子一样，啊，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撒手不管。所以说未来我相信我会像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家一样，到70岁还在那儿工作。至少我看到的是这样啊。你比方你看娃哈哈的宗庆后、柳传志，就是中国的就是很多企业家。 对， 上次看一张照片，说那宗庆后啊，这个赶火车，哎呦，也是一样，我就跟我们一样，拎个箱子坐在那儿，他也是一样的呀。后来我想，这工作可能最终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应该说我选择了一条永不退休的路，那就要是为这条路做好准备啊。事实上我早已经做好准备了。 其实我也可以从投资人角度啊，分享一下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有能力的人呢、是诱惑很多的， 可以干的事儿， 对，可以干的事很多、但是呢，如果你真要拿投资人的钱哈、或者说我们投资人来看的话，我们要看你是不是 all in 啊，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对，如果说你能力很强，是，但你同时干很多事儿，这个工作还有其他更多其他的事情啊，这个我们投起来也会非常谨慎啊，因为投资本质上是一次信任啊，因为我们投资人呢，最终是陪着企业家一起跑的，我们也是来帮助企业家的，我们也是属于陪跑的，对企业家的我们相互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这种信任呢，就来自于企业家，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全力以赴，全部的 all in 放在这个里面。对，所以你说退不退休，投资人是永远不退休的，企业家也是永远不退休的。如果我们创业者既然选择了创业这条路，这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创业的路， 就是要全力以赴的，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做客哈。我们了解了一位医生的情怀，他同时又有商人的头脑和企业家的素质，医疗技术和资本，我想这三者的结合能够给我们所有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的选择哈。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听听更健康。 在缤纷的节奏里，让你感觉快乐。

有偏好的。 怎么说怎么讲这句话呢？有偏好 的， 比如说 每个邮轮公司的每条船，它上面所有的设施啊，包括人工啊什么的都不太一样，风格什么都不太一样。有的可能比较偏重于我跟就是船员跟游客的互动，有的可能更加突出于船上的一些设施，很现代化高科技。包括同一家邮轮公司的船都是不一样的。 有各个的部门， 对， 部门分支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在选船上面呢，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最便宜就是最好的，一定是适合自己的。 是的，大家要把这一点记清楚啊，一定是适合自己的。 我抛出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情侣， 对， 小情侣啊，比如说道道跟男朋友，我跟我的爱人，这都一样哈。情侣的话，有没有主题情侣类似这样的船的选择？ 如果要是情侣出去度蜜月的话，可能年轻的情侣啊，我可能会建议，比如选皇家加勒比，不是， 竹筏呗， 对，救生艇，对对，我可能比较选择就是倾向于皇家加勒比，就是他这几条新船，比如量子号或者是赞礼。然后这两条姊妹船中的一条， 里面有很多的，就比如说浪漫的感受，比如说餐厅啊， 它更适合年轻人， 对，高科技啊，对，它更适合年轻人，它高科技的因素比较多一点， 是吧？ 比如冲浪、攀岩， 对， 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一些比如什么高尔夫啊、赛道什么之类的，这些可能 会有高尔夫， 对，这些可能都比较适合年轻人。像老年人这些东西可能就不太适合了。也许他们就可能更适合一些，比如像哥斯达这种游轮公司， 哥斯达游轮， 对，比较浪漫的一点的。然后他可能更加注重于那种船员、船方的这种娱乐部的工作人员跟游客的互动。 对对对， 你可以折折纸啊，做做沙拉呀，做做披萨呀。 对， 这种的非常硬的，对， 它有不同的针对年龄层，它的活动也不一样， 对。所以他的这种游轮的选择是很重要的。这前两天刚有一条船不要走了吗？说是不再来中国了。 是有些信息我们都了解到。 对 对，是喜悦号那条船。实际上那条船呢是正正经经为中国人打造的一艘量身定制的一艘船。它的房间呢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游轮来讲，可能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体型，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小巧，比较精致。但它船上设施呢是很先进的。尤其是适合夏天，比如说家长带着小朋友的，有那种超级炫酷的大滑梯， 哎呦， 转着弯的大滑梯，然后呢，卡丁车赛道， 好棒啊！ 这是我唯一的遗憾，这条船在中国的时候我没有上去过。 你看看， 这是我唯一的遗憾，因为我觉得还有时间，因为它是那条船是去年才刚来的，今年才是第二年的。 很多原因， 对，很多种原因吧。对，这个也没有办法说一下就能说清楚的。 那啥啊，我问一个，我这个年纪也到了啊，我55到60马上就要去了哈。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老年人的时候，就是所有这个船上的这个餐饮是不是自助的，就是无限量啊，就是你吃多少拿多少，是不是？ 对，它一条船呢，它每个就是每个项目上面是就有定额的资金定额，比如说我可能这一条船的采购费用，比如对食品的采购费用可能就500万，打个比方就500万。如果你要是大家都不浪费的情况下，那我就把餐标提高了。 对， 但是如果要大家都浪费的话，我为了保证食物的量，那肯定没有法保证它的质了。 就可以理解的哈。 无非可能就是这个餐可能上大家都取完了，你可能稍微等一下。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游轮本身就是一个慢生活的东西。 别着急。 对，你等一等，对，你等一等就可以了。像我以前上游轮的时候呢，还没有到开餐的时间，餐厅还没有开门，门口就已经排队了。 你看看这个现象，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希望淡化一点就好了，对吧？其实这些现象我们都跟大家先说一说，希望我们作为一个每个出行的旅行者来好，也绿色出行啊。说到餐上的饮食，就船上的饮食不同风格都有嘛，说说饮食的这个种类呗。你做过几次几个皇家加勒比，然后量子号啊，哥斯达，他们的饮食结构是都是全程免费，还是有一些单独需要加钱的点餐的部分都有吧？ 都有，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它基本上啊，所有的游轮配备都会有一个自助餐厅。然后还有一个付费餐厅， 付费餐厅， 对，还有一个是就是不既不是自助也不是付费餐厅，就是一个点餐的餐厅。简单的餐厅呢，一般很少中国游客去，因为他觉得会慢。 对， 他觉得会慢，不像吃自助似的，我想吃什么马上拿什么。点餐是一道一道一道给你上，就是非常的缓慢了。 是的， 而且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可能吃的不太够，不太饱，你可能中国人也不太好意思，说你再给我加一份什么的，然后可能还会再去自助餐再去点不点，再去补一下。 了解了， 对， 是这样的。 是的，那你去过的这几次那个船的那个游轮的感受，哪个号有哪个大概的那个级别的号？饮食是最让你觉得赞叹的好的， 我觉得是赞礼吧， 赞礼， 皇家加勒比的赞礼号，它跟 量子是姊妹船，量子比赞里早下水一年，基本上是在南方上海口岸服役，然后赞里号呢基本上是在北方口岸服役， 天津什么的， 对，天津的，但是我听说好像赞里号也马上要撤出中国市场， 哎呦， 这条船也是为了中国市场而打造的一条中国元素的船， 对， 这条船上面我当时是去考察的时候嘛，这条船上面不光有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自助餐呀、西餐一样，它还有火锅， 哎呀 我的天哪，还有 火锅 还可以在上面吃火锅，是付费的、 付费， 但是也不贵，对、不贵，是火锅自助、然后还有日本料理， 哎呦 它的各种餐食也是很全的、然后还有披萨吧， 哎呀 就这种，还有酒吧， 对 对， 我觉得 就是，然后美式吧、它上面还有星巴克， 我的天哪，这个太好了，太赞了， 对，所以呢，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这条船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 是的， 对、你什么都有、就是、衣食住行，我觉得食这方面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大家一定放心、一定能吃得很好，大家不要抢就好了，要节约不要浪费哈， 是的， 还吃它吃多少拿多少，当然了、在船上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娱乐项目， 对 不对，那相当丰富了， 游轮上的生活不只是有吃， 对，还 有 消耗 玩， 是的，上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看他有一张照片、哇，穿的红色晚礼大露背、在船上，那就是在一艘游轮，但那 就是赞里号， 赞里 号, 赞里号， 对，那赞里号那是当天晚上是机器人， 棒哦， 机器人调酒师， 对， 有、对，说过这个， 是的，是的，机器人调酒师，然后给你调出味道来、但说实话不如人工调的好喝， 对，它是机械的， 那无非就是 缺了一丝灵魂， 少了一丝柔命， 对，但是这个真的可以去试一下，就是我觉得啊、出去旅行， 一点水，哎呀，轻点，哎呀， 对不起， 出来旅行贵在体验， 对， 对，就是你的人生都是需要在体验的，你再不好喝，你也得首先知道它哪儿不好喝呀。 我想问问那个流程，比如说那个你们到底穿在碗里了，我也穿亚比了啊， 亚比 啊，我就过去了， 你不是穿汗衫吗？ 哎，对着装有要求吗？就 是 是 这样，就是游轮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呢，它会每个在一个航次上每个船长晚宴，在船长晚宴上面对穿着是有要求的、就是女士要最好是那种晚礼 服，然后男士是个燕尾服啊，或者最起码你要系个小领结，对对对，西装系个小领结是很有要求的、但是可能随着这种游轮这种高端，因为游轮在国外来讲是属于那种高端旅游产品了、随着这个高端旅游产品走入平民百姓家里以后呢，你就会发现 要求不了了， 就要求不了了，就全部都是穿着大裤衩拖鞋的，就 休闲， 就休闲装就进入船长晚宴室了 啊，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参加的，是吧，只不过在视觉上呢不是那么的完美， 是这样，就等于是就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慢慢接地气儿了， 了解了，了解了、 对对对对、 就是等于连这个都要入乡随俗了， 是的， 对，然后船方就妥协了， 对， 是船方的妥协， 船长也休闲出来，哎，你们都休闲我也休闲了， 是的，船长也说也是没有办法， 对，这个船长晚宴是什么样一个规格的事， 就是一个酒会 啊，酒会、 就相当于是一酒会、然后呢每人拿着一杯，就是一个社交场合、在国外来讲游轮的这种晚宴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场合， 其实还挺期待的，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 很期待， 这个文化真的是不， 这是文化差异、 对， 这是文化差异， 哎，你参加的都是穿正装出席的吧， 我最早那几年都是要 穿正装的，那个什么样的步调，什么样的一个调调，跟我们讲讲大概， 就是电影里头你看见过的很优雅的一些男士女士、每个人 出现了楼梯上纷纷下来， 对，然后 对，哎呀 举着一个小酒杯，有的红酒杯，有的香槟杯啊，大家坐那块很聊聊天啊，站着聊天啊，什么的， 扫个二维码。 哎，刚创业啊，扫个二维码。 也是够了，还刚创业， 好多人创业， 你 看 你要说到这事儿， 这是我的名片， 扫二维码这事儿，说实话在床上不太可能了， 在床上不行了， 因为它没有网，它的网 很贵，对对对， 你得问船方买这种流量，很贵， 那还是看来印名片还是有必要的，哎，这是我的名片， 现在那个网络也是需 要 购买 付费的，需要另行付费的， 贵吗？贵吗？ 反正几百块钱吧，全程下来 啊，它还行，哎， 还可以， 还可以， 几百块钱， 是的， 现在船方就是也 怎么片钱省下来， 我觉得在船方说实话就这种产品已经挺入乡随俗的了、你说老外在船上很少有说拿着手机不放的， 对 对， 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毕竟是国外的船嘛，这个文化差异和 大 背景 太 大 了， 以及咱们实话实说就是发展的步调还是不太一样， 你也很少见到国外的船上、基本上国外的比如说是游轮上面，你在加勒比那边的游轮上你看到老外基本上都是躺在那个泳池边上晒太阳啊、看看书啊，晒晒太阳啊、中国有一套亮丽的风景线，丝巾 四金团啊、 哦，就是随风摇摆， 对，随风摇、 啊、 抖四金抖起来， 挺好的， 抖起来， 是的， 对对对，就是这是我国游轮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啊、 嗯， 而且这几年是越演越烈， 嗯， 是 以前可能不是很多，大家哎觉得照片拍的都蛮好看的啊， 哦， 然后这几年就抖四金的越来越多了， 是的， 船头船尾全是抖四金的， 哎呦我的妈呀，就是现在都开始 PK 四金了，你知道吗？ 对 对 对，四金好看啊，什么颜色啊？这条船比如像哥斯达可能是以黄色调为主的、 嗯， 那好，我的四金就要配什么颜色的四金了、 哦？ 然后站在烟囱边上，拿烟囱做背景啊，把司机给盖住啊、 嗯、 什么？ 好吧，真的，我跟你说，就是 非常有讲。 我现在这个四金已经演变成一个文化，就跟广场舞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嗯、 比如在甲板上啊， 嗯、 靠那个船头安全问题，老我们的老兄弟们、 嗯、 老姐妹们都得注意一下哈。 对， 是不是 安全 是 很重要的。 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不过 你不能光棍抖四金。 对。 对，不要攀爬， 哦， 不要，它有危险区域设置，不要进入就行了。 是， 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 问一下哈，就是因为这个船上有很好几层嘛、 嗯， 对不对？它有那个规格嘛，就每个船，比如说几层几层是干嘛干嘛，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区？ 不一样的 啊，不一样、 嗯， 不一样的区域， 啊、根据号不一样。 对、 啊， 基本上就是它的住宿区都在底层， 底部、 嗯、 对底部，然后内舱啊、海景啊，基本上好一点船呢，可能大概几层以上就开始全部都是阳台房加内舱了。 嗯、有个阳台， 阳台房对， 可以出去是吗？ 对，你阳台就跟咱们住家那个阳台似的， 好棒啊！ 然后两把椅子，一个小茶几，你可以坐那儿发发呆呀、啊，看看海呀、啊。 就从你可以这样哈、啊，跟你老伙伴过去，喂，送餐吗？星巴克 free 白一杯大杯啊，送到我的阳台房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应该 啊，这个是可以打电话的，是吗？ 对呀、 啊， 他那个送餐是通过舱门送来，还是在海底？ 海底扔， 这就是敲门进来， 对，敲门进来， 挺好，挺好。 你还可以就是对他的服务是很好的， 是。 先生，你的大杯富瑞白到，哎呀，不小心。不好意思，我手滑烫到了没有？ 对， 开玩笑的。 对，但是在游轮有一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你的房间里头是有阳台还是套房什么的，千万不要吸烟。 对， 它有指定的区域可以吸烟， 一定要注意这个。嗯、 对， 是 在甲板上有指定区域吸烟的， 可能会引发那个报警器的。 是的， 一是报警器、 嗯， 二是火灾，第三是你的烟头，你要乱丢的话，容易造成海洋污染。 没错， 嗯， 很多人都觉得啊、哦，我在屋里抽烟，我在阳台上抽烟不会引发报警器，反正烟就飘出去了。这个烟头呢，我也不能被人发现，被人发现会罚款的，那我就随手扔海里了。 不好，这太不好， 这样就特别不好，会污染大海的。 对对对，你给自己的形象抹黑，真的、 嗯。但是好多人就是，所以我们在这儿说出来这个事实哈、 嗯， 大家也是引以为戒，还是要提高一下这样的一个意识， 个人行为素养 对、 嗯、 很重要哈。 这个保护环境也是给未来的子孙留下一个他们能看到的， 对啊， 循环。 而且关键是人家有指定的吸烟区， 对，良 对，人家是给你有指定的吸烟区，无非就可能，比如你需要走远一点啊。 哎，这个船很稳定嘛、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去到南极，哗哗大浪，这肯定没那么大浪了啊。 嗯嗯嗯、 他那个睡觉的时候，你有感觉就有点晕嘛？需要晕船吗？ 如果这个船它要是没有遇到台风的话， 哦、 船体比较大的话，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很稳定的。如果你要觉得基本上。在选船的时候，如果你会晕船的话，不要选船头，不要选船尾， 哦， 你可以选船中间， 就船舱是吧？ 对，船舱内部中间的位置，它会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好的， 而且船越大，它的稳定系数越高。 当然，它沉嘛。 比如像我坐的赞里号、 嗯， 就基本上你感觉不到晚上航行 平稳， 很平稳的在运行。 就移动的一座房子，哦， 一城市，海上城 市。 你像它有电影院呢， 哦，对对， 还有酒吧，它可以，它跟一个小城市， 剧院、演出、篮球场都有。 对，它剧院都是三层的。 哇，三层剧院。 三层剧院， 到只有演唱会的时候看音乐厅的时候才有三层 剧院，三层 剧院到三，基本上它的剧院就很多游轮的剧院都是两层起， 好棒， 嗯，它这个剧院是什么呢？是专门是 演出 的，演出 演出，每晚上都有演出，百老汇的演出都有演出， 哇， 每天都有。 我还是看过百老汇的演出的电视里 啊，问你一下，这个如果是两层的剧院， 嗯， 二层贵还是一层贵？请回答， 请回答，我觉得应该是一层贵， 二层。 二层 哦， 二层贵， 对， 对吧？越高越贵， 对 是吗？ 对， 就、 哦、 环绕立体声。 对，游轮，我觉得游轮是我觉得最超值的一种旅行方式了。 哦、 就是你想想啊，你白天， 嗯、 你可以上岸游， 哦、 你不耽误是岸上的 陆地上的， 对，陆地上的。等你睡一觉的功夫，就挪到下一个城市了。 哇、哦，是。 在你睡觉之前，你可以在船上有吃有喝还有玩， 好棒、 啊！你能泡吧，你能蹦迪，你能唱卡拉 OK， 哎呦， 你还能看免费的百老汇演出， 真好。 对。 嗯， 然后第二个 真是这样， 对呀、 嗯， 等于说白了，你又不用换行李， 嗯， 来回来去的， 拿着行李空的上去，满的回来，对不 对？ 对 啊， 对，就是移动的酒店嘛。 是的， 你每天下船你就玩就好了，你不需要带任何的，说我哎呦转到下一城市，我还得收拾行李啊什么的， 嗯， 万一再忘点、 嗯， 像我这种的忘点什么东西的。 嗯嗯， 走一路丢一路。 是的，我们今天上半段呢了解了这个游轮的便利性和这个丰富性哈。 嗯， 下半段可以就有路线去说一说，比如说那他们上岸的哪些地方可以观光一下。 是的。 然后在这个小孩子的方面，亲子环境，你眼睛看到的有没有一些感觉哈？ 太适合了。 这些是可以大家去分享的。年轻的爸爸妈妈要带着孩子去游轮，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带着爸爸妈妈上游轮， 嗯，对，都是可以，一家三代四代十家出游，太适合了。 是的，是的。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的游轮达人是孙立禅，下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游轮分享给各位。 好。 可以造句，如果说分离能够翻译，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我想要将我的经过封闭，然后在这里不限日期，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种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 你有些哭泣在 这 个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上升成唯一伤人的面壁，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根都难以下笔，将真心抽离写成日记，像是场默剧。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的我像语言暴力，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决定不再熟悉。 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 你内心是哭泣才和我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美丽。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根都难以下笔，将真心抽离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 Thank you. 希望。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老铁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坐我们的大船出行。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什么事儿？旅行号1073有一个船号，那厉害了！我跟你讲，各种产业是吧？一层是30的，二层40的，五层是50的，地下一层是二，非常好，还可以运车上去，非常好。当然说到游轮呢，它不单单是在海上观光，以及在海这个船上的一些体验，船下还有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和各国文化， 没错， 对不对？有欧洲的，有日韩路线，很多很多。我们的地产做过哪些，比如说上陆地的一些航线，跟我们分享一下。 陆地一些航线基本上是以东南亚呀、日本、韩国呀，然后东南亚的为主。 是， 因为现在目前的中国的消费水平来讲，还没有说我买一张机票，然后特意为了上一个游轮。 哦。 但是之前有旅行社推过，就是环游地球80天 的 那种。 我们有嘉宾的， 哦、天 的 也有 团员都做过。 对， 但 毕竟是少数。 少数。 那有能那么长时间假期的太少了。 是的，是的。 所以一般来讲，暑期的话就以是日韩线路为主。 好的。 现在都是日本线路了。你像日本啊，像一般都去九州， 九州 停在福冈了。 哦， 停在福冈，停在长崎。然后看一看景点啊，比如像福冈，一般来讲就是你会看一些景点，比如太宰府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啊，可能作为一个吃货的我来讲，我可能去福冈更愿意吃一碗拉面。 美食哦， 哎呀，福冈拉面太有名了。 真的吗？没吃过福冈拉面啊？这一辈子光吃牛肉拉面了，还不是正宗的？没去过兰州。 就说，我跟你说， 这是实话呀，我这一年了， 真是那福冈拉面，像一兰拉面最出名的， 对，就 是 它的发源地就是福冈， 对， 什么味儿啊？它那个拉面呀， 酱油味儿的， 哦， 有点咸，有点油， 重口的， 重口的， 就是一兰拉面，一兰拉面你吃过呀，对不对？ 樵夫芳草地， 咱北京有是不是？你带我去过吗？ 是的，是的， 樵夫芳草地 是一兰拉面，正宗的一兰拉面就是看起来特别清，特别寡淡， 哦，味道怎么样？ 但是味道 还可以。 很好吃。对，所以到了福冈以后， 得吃碗正宗的， 一定要吃碗正宗的 伊拉。 伊拉，对，伊拉，牛拉不行了，得伊拉， 对，牛拉已经不行了，得伊拉。 对， 福冈的话就是。大概多少时间在一个白天几个小时啊？是 基本上有个六个小时左右 吧。那其实可以的， 可以了， 吃个饭逛个街都够了。 对，做一个这么一个简约型的城市来讲，吃一点东西，然后逛一逛街，看一看它的景点。 感受、 对，太宰府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国子监似的，就大家去考个学武了，然后去拜一拜之类的。 挺好。 然后呢，你还可以看一看日式的建筑。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可能比东京啊更加传统一点。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大阪、去关西的话，你去这个地方，它的很多建筑。都是非常日式的， 对，很日本的， 对，很日本， 老 日本 的感觉， 对对对， 拍个照片也很好， 是的，其实 你可以去商场，你可以 有 shopping mall， 你有 shopping 买 东西， 福冈也买好啊， 买都买空了。 哎，我听说是在这个游轮上也是有购物的这个机会，奢侈品店 有，还能免税的， 哦，还免费的， 对，只要他离开宫，只要他进了宫海以后，免税品店就开了。 哦， 就可以去买了， 真好。 嗯， 对，买完了直接可以带下船。 对，就放到行李就带来了。 对 呀，也没有海关查你吧？没有， 那应该没有。哎，但是也会有海关， 有 现在有海关去查， 是 但是不会查的那么那什么。 对 对 对， 游轮它不是海关查不查，就是你买日本，说实话，日本大的奢侈品很少有人买， 嗯、 对，它就是一些小零碎。 是的，是的。 比如什么小药丸啊、小牙膏啊， 是的，小手礼啊、 小 那种的， 化妆品啊、 对，小面膜、药妆， 白色恋人。 就是很便宜的这些东西，这个海关基本不会查。 海关叔叔们说这是什么东西？ 饼干， 下皮。 但是它容易超重。 哦，对。 啊、游轮有一点好，就没有超重这件事情的存在。 是你拿仨行李， 你能 拿 得了十个都能拿。 对 对。 而且像有一些游轮，你都不用提着行李走，你只需要比如说你下船头一天，你把行李收拾好了放在门口，第二天人家船方就给你。放在那种大厅里了， 真好。 你去大厅里找你自己的号码，找你自己的颜色牌，把你行李取走的吧。 很方便，很方便， 你都不用盯着他上下楼了。 是的， 非常之方便。 说到这个船方的服务，之前很多的嘉宾也分享过，说那个管家式服务也好，说比如上了4000个客人，大概有2400个服务员， 对， 服务这4000个客人，大概是 3000吧， 对，差不多哈， 1:1差不多， 已经是非常完善。 这真的是1:1的管家式服务了， 就是你走到哪儿，你都能有服务员 哦， 而且他的分的特别。清楚，比如说专门演艺部的服务员，就是晚上去演出的。 哦，就打、见面打着呼噜唱着歌，你来啦， 对， 晚上有演出，能感觉类似。 对，然后餐饮部的， 我也可以好好说话嘛。 然后餐饮部的工作人员就专门负责每天的餐饮。 哦， 然后娱乐部的工作人员就负责你，比如说带着你折折纸啊，然后带着 体验生活， 带着 孩子 玩，对，做披萨呀，然后带着你 蹦迪， 对，带着你蹦迪。带着你去，比如像大理号，比如带着你去玩冲浪，做攀岩，然后那种空中跳伞，北极星，这都是娱乐部的。然后还有那种客房部的，客房部可能你回去以后，可能出门的时候你的房间还乱糟糟的，回来以后，哎，不光收拾好了，还拿毛巾给你折个猴啊， 真好， 折个鹿啊。小朋友很喜欢的 十二生肖，人家都知道。你看这个身份证一看，哦，这哪年出生的？他属生肖，属龙，太难找这个猪。哎，行了啊，猪， 还有 猪年吧， 猪年啊，对，行， 我记得特别清楚。上次我坐的是那个加勒比游轮的海洋航行者号。有一天我回来，我把墨镜拉在屋里了。 回来拿。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人家把房间收拾好了，他给我那个衣服架子上叠了一只猴，那只猴就掉在那个衣服架子上，就好像丛林穿越一样。 啊， 他还把那个眼镜挂在那猴脸上， 好形象， 好形象啊， 对， 非常可爱， 好巧啊， 对， 手非常的巧，就是这些你都看不见的人， 是的， 来为你服务的。 人家说呢，上一趟游轮7天之后，跟那服务员都成为朋友了， 是的， 都认识， 他们非常贴心， 对， 来给我折个龙。 那就是那个特别能吃的4号房的客人了，都能记得印象深刻。还有就是小朋友哈，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年轻的爸爸妈妈带自己的宝贝们去游轮是有很多的哈。 举家游 对对， 上游轮是很合适的。 有没有专门为小孩子提供的场所以及保护？ 有青少年活动部，然后专门有工作人员带着小孩去玩。基本上，比如 这欧们是吗？ 对， 类似于是吧？ 比如说你这孩子上船之前，你会提供你的身份证啊什么的，就是那护照什么的，他就信息了，你的哪个孩子入住到哪个房间，房间里头会提前放一个手环，你把那个手环，那个手环是防水的，然后你把那个手环给小孩拴在手腕上，就这个小孩无论在船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找不着回去的路 了， 工作人员都会看到这个手环，然后把这个孩子送回到你的房间里去，就不用担心孩子在船上走失了， 对， 毕竟这一条船少说也得2000-3000人呢， 是很多， 而且船大概十几二十层，十几层的样子， 又有各种地方，孩子很容易走丢了的， 对对对， 家长就不用担心了， 嗯， 就直接给送回去了。而且那个 手有集体玩耍的地方吗？比如说孩子们乐园， 有青少年乐园，有青少年乐园。 那他分年龄吗？因为听青少年应该有挺大的了。 一般来讲他也会分年龄，关键看这个船的大小了。如果这个船大的话呢，他可能会分年龄。 嗯， 船小的话呢，可能就相对于来讲，家长会把那种小一点的小朋友， 嗯， 就给丢到那种娱乐中心去了， 对对对， 让那人带着。 大的可以一起走动了，对吧？ 大的移动了，尤其是像比如赞礼号这条船，它有卡丁车，它有碰碰车， 哎呀， 它有那个叉 box， 哎呀， 然后还有游戏厅，给小孩的。 我的天哪， 多少年没开碰碰车了？ 对，篮球场都有。 那、啊、好棒啊！ 嗯， 哎、啊，好想去坐呀、 哎，好想去坐。 啊、 游戏厅大人也能去 玩，抓紧时间了，他这条船马上就要走了，赞礼。 我想问一下猎茶，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快60了，我这次豆豆阿萨都没坐过船，这么幽灵哈， 是， 那就是说比如说俺19年出发的话，还有哪些号可以坐呀？没离开中国， 我觉得你要是选择更多的话，你可以考虑从上海出港。 哦，上海、 上海的游轮比北方口岸要多，因为北方毕竟受天气的，对、 哦、 毕竟受天气影响比较多，它可能一般的游轮都是每年比如6月份来，然后走完11的航次，人就回南方了。 是是， 因为北方不适合出海了。 对 对, 对， 所以呢，你要 冷了， 冷了，你要选择的话，比如上海，上海有皇家加勒比的船， 得去啊，到 有哥斯达的船， 去啊、 有哥斯达的船、 哦， 还有就是公主号游轮， 哦、 然后还有 MSC 还挺多选择， 对， 它 的游轮公司选择很多。 是是， 比如有的游轮可能就是我说的那种赞礼跟量子这种船，可能就是主打高科技炫酷风的。 哎呦， 有可能就比如像公主什么的，它可能就打的是高端风、高端奢侈风。它的房间里可能那个，比如说是护肤品啊，什么那种手霜、 啊， 什么欧舒丹啊，什么那种品牌货。 哎呦， 而且它的吃啊，因为它人比较少，所以卖的售价比较高，相对来讲比较精品一些了。 其实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搭配啊， 你可以自己选，比如像可能更平民化一些的，就是像哥斯达游轮， 哥斯达 这个可能更平民化一些。 对， 我就一直没明白，走了这条喜悦号，这条船是高科技很炫酷，但是它的售价又很亲民，1000多块钱 啊， 基础起。 啊，估计是承担不了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对， 1000多块钱。 对，他的一张船票，就是他最低的时候，一张船票才1000多块钱就卖了，中国市场上了。 便宜、啊。 对，所以这条船我估计可能也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 因为这个基础价下来之后呢，老百姓的门槛就降低了，可以去体验的人就变多了，可以理解。 但是你的核定承载量最大限就在 对 就在， 所以这条船最后，这条船真的是我挺遗憾的，没有走的那条船。那条船上面高科技元素也很多。 有什么高科技元素啊？ 就比如说是一些好玩的，叉 box 什么的也都有了， 都有。 然后卡丁车呀、什么的赛道啊，然后包括我说那种大滑梯，那个真的是适合小孩玩的水上滑梯。 很遗憾哈， 很遗憾那条船。 遗憾，对。哎呀，刚才说呀，从上海走还挺开心一点哈，咱们的团建可以到上海，先在上海待两天，外滩城隍庙走一走， 而且也方便呀。复兴号4个多小时就到上海了。 是的，现在有了复兴号、高铁，你都不用担心 是 延误什么的。 很好。 很好，我觉得就是高铁和动车这个发明简直是太棒了， 是方便我们老人家出行， 对 吧？ 比如是你像上海，可能如果你要是那边的天气跟北京的天气都不太好管控的时候，高铁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行方式， 对， 不会受任何影响， 没 时间是有保障的。 我说个事哈，最近我去看我的战友在济南啊，济南西我去看 高铁 、然后1.5个小时就到了济南西， 非常方便。 然后呢，我不是买那个票是网络取票嘛，第一次感受网络取票，是不是一呼啪就出来了， 对呀， 很快。然后我还以为去二楼南站嘛，去动车，还以为要去二楼检票，不用，人家有一个口，直接从地下车库上来就可以上去了， 对， 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真的是超级方便。 所以我觉得就是 穿着大头皮鞋去。 我觉得真的，如果要坐游轮的话，未必一定要考虑从北京走了，从天津走了。 对， 你可以考虑从上海，因为现在 几个小时就到了嘛。 对啊，还要从香港走的。 现在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直接开到香港九龙。 哎，好多人国庆是感受过。 哎，你知道我身边好多人就说，我就想去坐这个。我说 高铁 那么长时间， 不为别的，就为坐这 个 感受。 七个多小时是吧？ 9个小时 呢？ 8小时56分。 哦， 对，到达终点站。 对， 他说我就是为了感受一下。 对、 对， 生命就是这么长短，咱就是感受不同的生活体验， 看不一样的风景， 对、 走不一样的路。 是的 呀、 说到白天呢，肯定是阳光灿烂，海鸥远，海风吹着，非常的漂亮。 泡在泳池里头， 对，你晒晒太阳，看看书，冲冲浪，哈。到了晚上的时候，当这个海洋当中一切都没有灯光的时候， 这些游轮就是非常漂亮的装饰在海上， 对， 它是一个大的灯体，哇，往前走。 哎， 我想起很多那种，就是那种海洋里面那个晚上宴会啊，船上起的电影的环节啊，说说你晚上的那个体会吧，在船上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那简直时间就不够用了， 是不是？ 它有很多个酒吧，每个酒吧就有你最喜欢那种驻唱歌手。 哎呀， 他会一直唱歌，然后还会跟你互动起来。 怎么个互动法呀？ 就是你可以底下点歌呀，然后你也可以上去跟他一块唱啊。 妈呀！ 小伙子，来首《狼爱上羊》。 小伙子说：“对不起， 小伙子有点懵， 唱不了。 我唱的彼得与蛇吗？” 很农夫与蛇，你还可以比如说去那种看看老电影 啊，有吗？ 还有电影院，还有卡拉 OK。 老电影是什么？就是放那种 是国产老电影吗？ 不， 外语片。 你也要考虑一下文化差异的。 什么《罗马假日》谁卖地？ 对，比较经典的。 其实国产老电影，我真的建议他应该放一放， 是吧？ 这样，这种片源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很经典。 谁卖地？ 想要上哪？地道战， 你反正都是革命教育意义很红的嘛， 对呀， 对吧？ 然后还有唱卡拉 OK 的也可以， 卡拉 OK， 对， 露天的还是室内的呀？ 室内的， 哦，室内的。 然后晚上的时候有 歌多吗？ 歌多， 哎呦，好听， 老歌新歌都有。 效果怎么样？ 效果也还行，很多老阿姨在里头唱歌嘛， 不错。 然后叔叔们在底下鼓掌， 一条大河，就感觉挺好的。 来，下半句你来接， 有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他会有泳池 party， 就他的 GO 会带着 party， 对，就带着这帮人在泳池边上玩做游戏啊什么的。 哎，我有一个朋友坐过这个游轮，说有现场的选美比赛，最佳先生、最佳女士的比赛， 对，就是大家参与度嘛，有 对。 然后呢，选出来会怎样？ 会给小礼品啊， 有奖励，扔到 就是让你。 然后 啊，你还不要你。 我不是最美的，你美， 我丑， 是吧？我觉得这个晚上的活动，除了可以跳跳酒吧，有不同风格的演艺吧，然后你可以尝到世界各地的酒， 而且你还可以去看一个电影。我觉得如果要是晚上，很 你还可以百老汇演出， 对呀，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去看演出或者看电影， 不很多，很多两场，每天晚上是两场演出，就你可以看完第一场，你要第一场没有地儿，你看第二场， 对呀， 而且比如像一些高端炫酷的，它有激光秀啊什么的， 哎呦我的天哪 ，有没有海上烟火？ 海上焰火一般没有， 一般 很少，对，除非有特别重要的时候。 海上大呲花这个项目要跟上， 海上大呲花这样， 而且烟火浪漫的 烟火，那个可能会影响远方那个灯塔。 不是都来救你们，怎么了？ 怎么好样了？ 你知道前两天上那个黄渤演那个电影叫《一出好戏》， 我看了， 最后不也就是有一个游轮在砰砰砰的， 对， 你大老远你只能看见海上黑漆漆的，就一条船在那 走，那就是生命的希望。 然后放烟花， 对， 游轮是挺有意思的，游轮是很有意思的。 一会儿有渔民的船过，你们怎么了？需要救援吗？ 对，反正是我觉得在海上发生的事情挺浪漫的，比如说咱们说个邂逅的问题啊，有些人是单身的青年， 泰坦尼克号就是最好的游轮， 是的，是就会有感觉到很多那种生命当中强烈火花迸放的一瞬间的时候，我们人是特别忠于自己的，对不对？你像那个拉斯都那个记别了，他还钟情于杰克，对吧？ 这就是一见钟情嘛， 一见钟情。 那时候泰坦尼克可不如现在的大了，那时候好小的一条船啊，现在看来的 哦， 那也叫它一两万吨嘛，现在起步都要四五万吨的了，船了，要比那时候大多了。 对，那时候泰坦尼克就是 当时 已经算是豪华， 那就是巨无霸了。 对呀， 对呀， 你像那时候是上流社会的人啊，为了赢一张船票嘛，跨州去旅行嘛。 是的， 所以游轮 登船的时候拿那个票，几号舱，这感觉很深刻。 对，所以其实 游轮是一很高端的产品， 是的， 在国外。 大家从这个电影也能看出来，就游轮它不是本来就不是一个 平民化 的 东 西。 对， 到了中国之后，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感受游轮呢，他们把这个价码放低了，服务亲切化了。 前几年就是我能感受最深的是，很多人都问你们这条船去哪儿啊？我去日本，我去韩国，日本去哪儿？韩国去哪儿啊？他会选择目的地。而随着就是消费者理念的日趋成熟的时候，他们会开始选船了。因为以前可能没得选，就这一条船走，那我就只能选目的。现在船多了，那好，我经济条件好的话，我带着小朋友，我可能就上赞礼号，皇家加勒比的赞礼号，可能贵8000多一张船票，9000多一张船票。然后有可能我的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带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可能就选择哥斯达，这种比较亲民的产品的价位的旅游产品，游轮去走，反正目的地都是一样的。船上无非就是可能设施少了一点，但是这种舒适的体验 是不会打折的。 对对， 嗯， 对。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还是很多朋友没有去过游轮哈。 对，那建议走一下。 对，建议走一下。 建议走。 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季节性的一些选择性啊？有没有啊？ 季节性的话，可能今年台风季比较多一些， 哦， 所以走日本的话，会船会比较晃一些。 好的。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天津口岸走的话，每年的六月份到十月份都是最好的季节。 嗯。 基本上对，没有什么风啊，也没有雨啊，你能感受到阳光、甲板、假期。 真好。 真好。 对，吹着微风。在甲板上面，你要是可能年轻人多一点的船，就会甲板有各种 party， 啊， 那有酒吧喝酒，在就是甲板上的酒吧，然后喝着酒交着朋友， 真好。 可能到了暑期孩子多一点，你就能看一堆孩子在游泳池里头又蹦又跳的， 嗯， 游泳池很多嘛， 是啊，它有很多一层，各种的是吧？ 不，它有游泳池，它游泳池是很多个池子，但都在甲板上面。 哦，就那一层， 有室内有室外的，对，你可以看孩子各种的欢叫啊，能感受到生命的希望。 哎呦， 对， 升华了。 对，如果要是比如说过了暑期旺季的时候，老年人多的话，最美不过夕阳红。 嗯， 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想过这种慢悠悠的生活，然后找个麻将室打打麻将。 老阿姨对话是这样的， 对， 嗯， 什么时候把这个传单抱下来？ 所以我觉得 说有好多阿姨都是 游轮是真的很招人喜欢的一种旅行方式， 啊，是的， 就很多人去完游轮以后基本上就会，哎，我会再会过几年 再来 走一趟游轮， 去别的地方， 慢悠悠的嘛，享受慢生活， 嗯， 对， 嗯， 也走不动了， 对， 嗯， 刚刚就是说有酒吧里喝酒哈，因为船票， 嗯， 这个酒水 是不含在船票里的， 哦，是不是无限畅饮那 种，对，是需要另行付费，就含酒精的饮料全部都是要另行付费的， 所有的船都是这样的， 所有的船都是这样的， 提醒大家， 嗯， 到时候别控制不住了汪汪喝，它是要付费的，啊， 对，它 的 付费，对，还有友情提示一下，就是你最好拿一张卡， 嗯， 银行卡上船， 嗯 ，Visa 的或者万事达的， 好， 嗯， 然后跟船卡去绑定在一起， 嗯， 你在船上是没有任何现金交易的，也不支持微信、支付宝， 没有的， 哦，没有，它只是一张船卡， 哦， 你所有的消费全部都记挂账在你的船卡里头。 了解了， 你下船头一天，然后它会有一个账单放到你的房间， 嗯， 你如果核对无误的话，你走了以后，它就会从你的信用卡里把钱扣掉了。 哦， 如果你要有问题的话呢，你到头一天下船头一晚收到账单以后，你觉得有对消费有疑义的话，你可以拿着账单去服务台， 嗯， 跟他去对账去， 嗯， 如果你说老年人我没有信用卡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可以压$1000或者$500存在卡里， 哦，消费就好了， 然后再去消费，对，然后你要是不存的话，你要是没有消费的话，你下船头一天晚上你拿着你的账单去跟他 对， 然后他退给你， 不错， 哎，真的很方便，嗯，很贴心啊， 对，你船上没有现金交易啊，全部都是船卡，所以这张船卡一定要保证好了，你下船也要凭这张船卡下船， 哦， 交了船卡你就可以登陆了， 一旦丢了的话怎么办， 丢的话再补去呗， 然后再补， 对，然后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你去拿你的这个登陆证也好，什么护照也好，然后你再去换你的船卡，这样他也好统计人，谁下去了， 嗯， 谁没下去，谁上来， 嗯， 谁没上来， 嗯， 对对对， 就可以走了。 提醒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您在陆地上玩啊，严格遵守上船的时间， 对， 如果您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 船就不等了，对， 人家2000多人不能等你一个， 对， 对吧， 船就直接走了，走了以后呢，你就自己买机票回来了。之前我们也遇到过一极端案例，船返航了，是因为这条船呢，就是开出去大概刚进公海，是从天津码头走的，刚进公海， 嗯， 就有客人犯疾病了。 什么？哦， 犯疾病了， 哦，疾病，哦， 突发疾病，嗯。这时候呢，船方就跟所有的那些客人就开始知会了，然后说我们现在马上返航了， 嗯， 然后把这个生命大于一切嘛，然后把这个人又送回天津了。 然后呢，咱们 再走，对，然后再走。 哦， 但我觉得大家一定会， 大家会理解 没问题 的， 对，等于这样就耽误了一天那个上岸的行程。 还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啊？比如说衣服的穿着都没问题， 嗯， 还有什么提醒大家的？比如说到 我觉得 船 上就是最好带上自己的常用药 哦， 因为船上虽然有医疗室， 它 但是 那么的完善， 对，它不是那么完善，它只能救一些救急 哦， 嗯， 但是呢，船上医疗室的是另行付费的 哦， 价格很贵， 很贵。 对 对， 嗯，基本上船上也就是大概是医疗这一块的，然后就是用药，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考虑自己带一些晕船药。 好的啊，对， 如果你要是没有晕船的话， 嗯， 船方也会有，但船方的晕船药未必适合你。 哦，自己的最重要了， 嗯， 对， 对，自己的， 是的，是的。 然后还有就是要注重文明礼貌， 那必须的。 对，在船上很多地方，你最好不要赤着， 嗯， 什么赤身裸体啊这种的 啊。 哦，不行，你容易扔下去。 对，你可以在泳池啊什么的，而且你船上，比如说你的那种 房间里的毛巾就不用往甲板上拿了，甲板上它有毛巾给你提供的， 嗯，方便啊， 嗯，很方便的，嗯、 是的， 尤其是带着孩子的，你还是要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嘛， 对呀、啊， 嗯， 老师最初的老师就是自己的父母， 没错、 啊，言传身教， 对， 对吧？ 嗯， 我们听完了立禅说的这些呢，希望呢让更多没有体验过游轮的这种旅行方式的朋友能感受这个方式， 对， 谢谢立禅， 谢 谢立 禅 啊，那个听完立禅这些话呀，我就真管你年轻人抱有深深的希望， 是， 嗯，他们自强不息。与互联网同共命运哈、 嗯， 然后接受新的事物， 上传白卡，记得买流量，要不然怎么发朋友圈要点赞？ 是的， 对对对对对。 也希望有生之年呢，像我这样年龄的老年人朋友哈， 嗯、 就带着子女，带着自己的孙女和孙子哈、嗯，感受游轮号的美丽哈、 嗯。 谢谢我们的周驼哈，每次都会同 对， 从周驼就去的地方也多了，现在跟着我们哈 啊， 精神上哈， 精神上，你干嘛把那精神上给补上？ 行了行了，接下来节目叫什么？周准哦。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经演出可歌可泣，在独自醒来的微凉黎明中，何处摸不到对方深夜里还有熟悉眼神和身影模糊。